让我做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。 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回头，桑田都变成沧海，谁来成全爱？心会跟春风都化成秋雨，爱就爱到底。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心情多欢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看看我是主打。 我是萧敬腾，累的时候不要硬盯着，适时的放开也是一种前进的动力，加油啦。 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？